你好，我是盛延敏，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5讲，欢迎回来。上一讲当中我们讲到了 C10K 问题，并引入了解决 C10K 问题的各种解法。那其中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法，就是为每个连接创建一个独立的进程去服务。那么到底如何为每个连接客户创建一个进程来服务呢？在这其中又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围绕这部分内容进行展开，希望经过今天的学习，你对父子进程、僵尸进程、使用进程处理连接等等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理解。我们知道进程是程序执行的最小单位，一个进程有完整的地址空间、程序计数器等等，如果想创建一个新的进程，使用函数 fork 就可以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函数，你会觉得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，虽然我们的程序调用 fork 一次，它却在父子进程里各返回一次。在调用该函数的进程当中，返回的是新派生的进程 ID 号，在子进程当中返回的值为0。想要知道当前执行的进程到底是父进程还是子进程，只能通过返回值来进行判断。fork 函数实现的时候，实际上会把当前父进程的所有相关值都克隆一份，包括地址空间、打开的文件描述符、程序计数器等等，就连执行代码也会拷贝一份。新派生的进程的表现行为和父进程近乎一样，就好像是派生进程调用过 fork 函数一样。为了区别两个不同的进程，实现者可以通过改变 fork 函数的占空间值来判断，对应到程序中就是返回值的不同，这样就形成了文稿当中的编程范式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当一个子进程退出时，系统内核还保留了该进程的若干信息，比如退出状态。这样的进程如果不回收，就会变成僵尸进程。在 Linux 下，这样的僵尸进程会被挂到进程号为一的 init 进程上，所以由父进程派生出来的子进程也必须由父进程负责回收，否则子进程就会变成僵尸进程。那僵尸进程会占用不必要的内存空间，如果量多到了一定的数量级，就会耗尽我们的系统资源。那有两种方式可以在子进程退出后回收资源，分别是调用 wait 和 wait paid 函数。函数 wait 和 wait paid 都可以返回两个值，一个是函数返回值，表示已终止子进程的进程 ID 号，另一个则是通过 statlog 指针返回子进程终止的实际状态，这个状态可能的值为正常终止、被信号杀死、作业控制停止等等。如果没有已终止的子进程，而是有一个或多个子进程在正常运行，那么 wait 将阻塞，直到第一个子进程终止。wait paid 可以认为是 wait 函数的升级版，它的参数更多，提供的控制权也更多。paid 函数允许我们指定任意想等待终止的进程 ID， 值负一表示等待第一个终止的子进程。options 参数给了我们更多的控制选项。处理子进程退出的方式一般是注册一个信号处理函数，捕捉信号 sigchild 信号，然后再在信号处理函数里调用 wait paid 函数来完成子进程资源的回收。sigchild 是子进程退出或者中断时由内核向父进程发出的信号，默认这个信号是忽略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想在子进程退出时能回收它，注册一个 sigchild 函数。为了说明使用阻塞 IO 和进程模型，我们假设有两个客户端，服务器初始监听在套接字 listenfd 上，当第一个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，连接建立后产生出连接套接字，此时父进程派生出一个子进程，在子进程当中使用连接套接字和客户端通信，因此子进程不需要关心监听套接字，只需要关心连接套接字。父进程则相反，将客户服务交给子进程来处理，因此父进程不需要关心连接套接字，只需要关心监听套接字。文稿当中有一张图，描述了从连接请求到连接建立，父进程派生子进程为客户服务。假设父进程之后又接收了新的连接请求，从 accept 调用返回新的已连接套接字，父进程又派生出另一个子进程， 这个紫禁城用第二个已连接桃杰字为客户端服务。现在服务器端的副进程继续监听在桃杰字上，等待新的客户连接到来，两个紫禁城分别使用两个不同的连接桃杰字为两个客户服务。我们将前面的内容串联起来，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基于进程模型的服务器端程序。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程序代码。程序的48行注册了一个信号处理函数，用来回收紫禁城资源。函数 sigchild handler 在一个循环体内调用了 wait pay 的函数，以便回收所有已终止的紫禁城。这里选项 w no hang 用来告诉内核，即使还有未终止的紫禁城，也不要阻塞在 wait pay 的上。注意，这里不可以使用 wait， 因为 wait 函数在有未终止紫禁城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不阻塞。程序的58到62行通过判断 fork 的返回值为0进入紫禁城处理逻辑。按照前面的讲述啊，紫禁城不需要关心监听桃杰字，故而在这里关闭掉监听桃杰字 listenFD， 之后调用 child run 函数使用已连接桃杰字 FD 来进行数据读写。第63行进入的是副进程处理逻辑，副进程不需要关心连接桃杰字，所以呢在这里关闭连接桃杰字。还记得第11讲当中讲到的 close 函数吗？那我们知道从副进程派生出的子进程同时也会复制一份描述字，那也就是说连接桃杰字和监听桃杰字的引用技术都会被加一，而调用 close 函数则会对引用技术进行简易操作，这样在桃杰字引用技术到零时才可以将桃杰字资源回收。所以这里的 close 函数非常重要，缺少了它们，那就会引起服务器端资源的泄露。child run 函数中通过一个 while 循环来不断和客户端进行交互，依次读出字符之后进行了简单的转码，如果读到回车符则将转码之后的结果通过连接桃杰字发送出去，这样的回显方式显得比较有交互感。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验，启动该服务器监听在对应的端口43211上，再启动两个 telnet 客户端连接到43211端口，每次通过标准输入和服务器端传输一些数据，那我们看到服务器和客户端的交互正常，客户端退出，服务器端也在正常工作。此时如果再通过 telnet 建立新的连接，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数据传输也会正常进行。至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服务器端程序，可以并发处理多个不同的客户连接，互不干扰。使用阻塞 IO 和进程模型为每一个连接创立一个独立的子进程来进行服务，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实现方式。这种方式可能很难满足高性能程序的要求，但好处在于实现简单。在实现这样的程序时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。第一呢，要注意对桃杰字的关闭梳理。第二，要注意对子进程进行回收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僵尸进程。给大家出两道思考题。第一道，你可以查查资料，看看有没有哪些比较著名的程序是使用这样的模式来构建的。第二道，程序当中处理 sigchild 的信号时使用了一个循环来回收处理终止的子进程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如果不使用循环会有什么后果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，我会和你一起交流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。